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北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搭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吃湘菜到潇湘府，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，天通苑华联店、燕郊店盛大开业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今天开始，北京各大庙会将迎来客流的高峰，这一时段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北京各主要庙会的特点。第33届地坛庙会将着力打造皇城文化，突出古味京韵，精心准备了传统的访清祭地表演、民间花卉展演、歌舞荟萃、天津曲艺、台湾风情、河北杂技六台演出。另外还有春节皇城文化祈福纳祥互动区、京味特色商品区、地方特色商品区、非遗手工艺商品区、传统年货商品区等特色专区。第35届龙潭庙会以欢天喜地聚龙潭、激情冰雪迎冬奥为主题，将民俗活动融合冰雪体育，突出公益性、文化性、精品性、民俗性，打造同心共建冬奥冰雪非遗文化、京津冀特色文体互动、一带一路、京城文化七大板块活动。大观园红楼庙会是本市唯一以《红楼梦》为主题的特色庙会，公园将元妃省亲大型古装仪仗表演与宝黛成亲、贾母贺寿等红楼主题节目进行了统一打造，在春节期间每天上下午各举办一场，大舞台将奉上民俗曲艺演出，小舞台轮番上演木偶剧和杂技等演出。第15届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以风情世界悦享新春为主题，主要内容分为国际风情展演、昆明风情展、特色美食、礼品街区等八大板块。今年还特意邀请了昆明少数民族表演艺术家带来云南风情的演出，还有昆明当地特色美食和精美礼品。凤凰岭新春游园会将举办以文化西山庆新春、凤凰祈福迎旺年为主题的新春游园祈福活动，通过过福门、祈福墙、祈福谷、登高祈福等祈福元素，以及百米凤凰灯笼大道、凤凰之春景观长廊等内容，为游客开启春意盎然、喜庆洋洋的新春游园之旅。石景山游乐园杨庙会则特别邀请了阿根廷、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百名演员，带来俄罗斯风情舞、芭蕾舞、克洛舞等风情舞蹈。民俗表演区有天桥廖椒、中帆、气功绝技、皮影戏、变脸等地方特色表演。首届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将在国际雕塑公园举办，精心打造了体育活动、文化活动、新春游园、游戏娱乐、文娱演出五个板块，是集冰雪运动、全民健身、文化展示、VR 科技元素等为一体的大型迎春体育庙会。通州运河文化庙会则以运河古韵香、京冀新腾飞为主题，搭建运河文化带集中展卖区、京津冀非遗展卖区、聚焦副中心新城展示区、运河文化艺术展示区等七大板块。平谷春节文化庙会将突出平谷一脚踏三省的区位优势，展示京津冀三地的特色文化项目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中国人保新服务，拜年欢喜过大年，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，直升机救援、道路救援、空地一体保驾护航。 这个春节有人保，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。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-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受前往地坛庙会和雍和宫车流集中的影响，地坛周边道路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

接下来是江苏民歌《太湖美》，继续在音乐里和你分享吴侬软语带来的轻松愉悦和那份亲切感。

前推，碰后退。